子，李公子。李公子。李公子。 哦，原来是船家。 李公子，府上送来书信一封。 哦，那送信之人。 哦，令村大人吩咐，只交书信，不必见面。 是。 巧计，无非是勾我栏，卖唱烟花女，虚假情，破谈善良。 娘师娘啊，

Thank you. 只鬼吞，莫敢钱能吃我莲和羊，钱能买来金玉，我钱能买来美娇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水性杨花，李公子，师娘她 正在梳妆，说是要送酒饮席。 好个送酒饮席，想不到我孙夫有财富，还有艳福来哟。将两串连环锁紧，大板子扑空斩。来来来，带我去迎接杜师娘。 今夜撤来交往，是享受不计。那 你又何时再卖我啊？ 哎，我可是对你一片真情。

去。 三人难闻